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动动动动动感新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在这个周日的晚上啊，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嗨翻天啊，周日快乐，我是许可。那同样呢，您也可以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呢。怎么看呢？首先你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名字啊，然后直接进入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直播间啊，选择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哔哩哔哩 B 站是吧，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找到我们关注，然后也是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好，那今天呢前面就先说这么点儿。那因为呢今天来到这块的呢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啊，也是我们在电竞圈也是很有名气啊，包括对电竞很有了解的一位，那我也不多说，就是我们的经纬。经纬你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给大家。 有名气不敢说，大家好，我是大电竞的联合创始人李经纬。经纬度的经，经纬度的纬，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节目跟大家聊一下电竞。 是是是，那其实经纬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哎呀，我跟你说之前都干过什么事儿啊，先给你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有吃鸡的直播，做过这个王者荣耀的联机，对，因为我们这块有一设备，它不是能够那个什么嘛，然后呢大家也是有一部分很多游戏的迷。然后今天我觉得经纬来特别好，因为我跟经纬之前沟通也在讲过，说就是其实之前在很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就那会儿还玩 CS1.5。我记 CS 刚出那会儿不叫 CS 啊，叫半条命。 对的对的， 是吧？ 对 对，那会儿出游戏，还不叫半条命，那会儿出游戏最早跟我说叫反恐精英， 就是反恐精英之半条命。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说你别叫反恐精英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这都落后了，我说那现在叫什么，跟我说叫半条命，当时我就觉得哇特帅，特像那第一滴血那个感觉。然后呢后来就随着 1.5 应该说是大家玩的最大的一个版本。 对 对，那会儿就开始我记得练白房啊，练什么沙二啊。 其实中国玩家接触的话，接触 1.5 会是比较多的，收入肯定比较多。而且当时其实相当于那种电脑房吧，都不叫网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当时包括像反恐精英啊，包括像这个星际都是咱们中国玩家就接触电竞最早的，相当于电竞的项目。 对，那会儿还有一个星际，对对对，星际那会儿也是操作感很强的这么一个游戏。 是的， 对。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块也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咱们这个可能国内啊电竞一个文化的一个发展啊。因为为什么说突然想到这个话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我小时候本来特别想当一个电竞的选手啊，因为我那会儿 CS1.5 真的不瞒大家，那会儿玩的真的非常厉害。那会儿跟我一同学啊，我记得我们俩就练枪，当时有一个图应该叫雪地，其实就是一个四方格子四边，然后特简单，大家基本就拿着枪在中间就对啊。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有名萨库拉呀什么这种选手啊 AK 之王啊，当时我们俩就在中间练。那会儿练到什么程度呢啊，跟大家说啊 CS1.5 那会儿反正就是你要是让我拿步枪吧，肯定我是最擅长步枪，你要让我拿步枪呢，基本出门反正两枪肯定你是被爆头就死。 其实 CS 这款游戏的话也让大家就是从单纯的之前因为大家接触网游嘛， 对对对， 这个概念刚开始比如说是石器时代魔力宝贝这种， 对对对，石器时代魔力宝贝 它可能是比如说你需要大量时间去练级然后去充钱去变强的一款游戏。 变强， 对， 对。 但是对于像刚才我们说的像 CS 包括像星际，它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公平公正平等的，基本是平等的，对。那这样的话它基本大家就要通过自己的竞技水平包括长期的熟练的这个训练呢，包括自己的一些天赋才能获得一个胜利。所以这个电竞跟游戏本质的区别就可能在于这儿， 就在于这个游戏啊，它区别开了。其实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电竞的话，我非常愿意把电竞理解为三个概念的集合体。这三个概念是三个，比如说大家传统比较理解的，第一个就是体育。那比如说电竞大家都知道很早就被咱们这个体育局呢定为了第99个这个相当于体育项目，之后呢又通过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明文规定把它升级到了第78项。那所以电竞的话，那它为什么像体育一样呢？它现在咱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一个顶级联赛，它有自己的次级联赛，甚至还有一个青训体系。同时的话不仅有着联赛体系，它还有着商业化比较完整的一个俱乐部。之后的话每个比如说像以英雄联盟这款大家都了解的游戏为主，那当每年的话自己赛区打完的比赛以后呢，会在全国各地的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会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城市，比如说去年是中国，我们去打这个世界总决赛，今年是韩国。对，那在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拥有了这个体育的属性。另一个属性的话它其实是游戏，那这个游戏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就是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打的游戏。 对对对，其实电竞你把它这个本质来看啊，它就像我们玩的一个电子游戏一样。 对对对 对。另外的话一个属性的话，它可能是拥有着娱乐这么一个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实娱乐就有点像比如说追星这种类型的东西。那比如说电竞大家也知道，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粉丝他已经不拘于你喜欢这些俱乐部里面的一些选手的所谓的他的比赛啊，他的操作，他喜欢他的他的人设，他的颜值， 个人魅力，已经 对对对， 这种明星设的这种感觉。 是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电竞类比为这三个产业的一个综合体，或者是它一个新兴产业的，通过这种能让大家更就是直观的了解电竞，或者是比如说你说直接电竞是什么样一个概念，说了一堆专业名词，其实反而没有把这三个概念抛出来，会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是，那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其实经纬你说在咱们玩 CS 那会儿啊，我记得中国应该电竞真的非常，那会儿应该没有什么电竞圈，不像现在俱乐部啊联赛啊，因为那会儿我记得我还弄一战队。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弄战队，就感觉很流行战队 ，CS 弄一战队，然后那会儿呢，就是也没事干，天天就带着战队训练练枪。那会儿我觉得练枪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就是想找 个 联赛参加。 对，这 个但是没有， 应该是一个就是现在电竞商业化比较做的比较不错的一个过程中一个演变。 对， 之前不仅是像你说的像 CS， 就大家现在的玩家最熟知的，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应该是不是要前两天，今天早上刚打完的 TI Dota 2的这个世界总决赛。那其实大家对 DOTA 这个游戏也是比较了解的，它在中国是比较火，而且在最开始中国这个在DOTA 水平是在世界上来说是可以被说是顶尖的。 顶尖的。 那之前呢比如说大家都 知道现在熟知的，比如像波宁、龙弟弟这些已经很有些退役当主播了，有些退役当那个才那个相当于一个教练的，他们当年都是职业选手，但他们当年的职业选手真的非常艰苦，没有任何的一个保障。只有比如说一个老板喜欢他们，把他们组建起来做成一个职业战队，那每个月的工资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只有1500到2000，而且没有上社保，对，这甚至都可以说是黑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些选手都坚持的打出来了，对。但是现在的话，电竞已经大家都知道有着比较不错的商业化，它有的第一方厂商，比如说像腾讯、像威慑这种，自己做大量的联赛，甚至有些给战队的一些扶持。那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像中国的 EDG 战队啊，它是甚至都是这个珠江新城的，对对对，这种大的资本之下 是 去对它扶持。现在选手的待遇包括整体的环境已经比当年好实在是太多了。 对，当年真是这样，你想我们那会儿那个战队想找地儿报个名比个赛啊，你就感觉除非是那些中国顶级战队，而且还得出国去比赛， 对的， 而且一年比赛非常少你能接触的，所以那会儿你就感觉这 CS 打得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啊，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比如说一般的战队来讲，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去哪儿。 是的，当时的话就是首先就是这种小的战队，不仅是咱们小的战队，顶级的战队如果短期内没有了成绩，他也面临着比如说没有赞助没有工资的一个风险，所以当时的职业环境是被大家所就是可以说的最直观点，就家长不认可。 对， 但是你说你要去打职业，那有多少工资？一个月2000，那有没有社保？没有。那好像还不如去上个学什么的。但是现在比如说如果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我们的这个职业战队的选手 是 工资是比较是水涨船高，甚至大部分的俱乐部的一些管理人员，比如说像战队的领队啊、经理啊，他们在现在业内也拿着一些不错的薪资，也是有公司帮忙上着社保，以及有着不错的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一个职业前景。那对于现在这样的，当你形成了产业以后，你可能才能会获得这种社会的更多的一个认可。 对，我觉得那会儿还有可能就是有一个也是不像现在直播这么发达。 嗯， 那会儿你说你去打个比赛吧，人没法看。 对， 首先你说那会儿只有电视台，没有说人手一个 iPad， 有什么各这个视频那视频，大家没有办法看。就那会儿电视台它绝对不会转播这个东西，对吧？你所以，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最早的时候，在那个 CCTV5。有个叫那个 还弄过这事儿， 对对对， 那 当时段轩老师就是来负责这个项目的。但是大家也可能知道，因为毕竟当时在这个电竞这个概念还没有很完善，大家还把这个当做一个是电子游戏，甚至有些其他的一些言论。那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其实这种是很难做的。包括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中国自己就是包括体育局也做过像 CET 这样的一个全国的一个大赛。那其实这个比赛应该是当年是2006年就开始做了，这是已经是非常早了。包括是早期的像韩国做的像 WCG 这种，其实他们的就是电竞呢，其实是一个这些年不断去发展的一个过程。那现在能走到现在这一步的话，肯定也是一是现在大家对这种观念呢更加的比如说就是比较开放性的， 对， 另外的话就是现在这种不仅像刚才咱们说的让大家了解电竞的渠道多了，像刚才您说的就比如说现在有直播了，那有直播的话可以有更多的赞助，有更多的曝光，对， 没错， 不仅是腾讯和威慑这种第一方厂商在投入，那第三方的赞助商啊各种方面大家愿意把很多的精力去放到这里。那其实我们电竞行业大家有时候会说一个，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在看足球篮球，包括他们以后长大也会看。那比如说如果现在的电竞年轻人在玩电竞，看英雄联盟，看刀塔，看比如说像炉石这样的比赛的话，那他们以后长大也会看。那当到那个时候的时候，那这种电竞的可能比如说很多的现在更传统的一些赞助商，他可能也会把目光放到电竞。 对， 像比如说像去年的奔驰，对吧，他也赞助了像 S 赛这种最高规模的英雄联盟的赛事。那慢慢这种的厂商其实会越来越多的去关注我们电竞，关注我们现在这个职业的一个环境。 对，因为现在说实话你要说电竞嘛，可能大家你说女孩子不是很了解这很正常，但是现在电子竞技这个产业已经可以说是非常 女孩子还是很了解的， 因为很喜欢那个教练。 不只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电竞在这方面其实也是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发展，其实可以这么说。就像比如说我们当年去打 DOTA 的时候，那你发现可能男生打 DOTA 都不好意思跟女生说，怕女生感觉你玩物丧志，对你关系不好。但是很多现在你说你如果王者荣耀打得不错啊，英雄联盟打得不错，很多喜欢玩这个游戏的妹子 发现可以带妹子， 对对对，对你可能是刮目相看。因为现在我之前有过很多的，包括腾讯自己官方也做过很多的数据，像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的话，可能男女比例甚至女生比男生还要更高一些。对对对，现在所以现在女生现在慢慢的就玩电竞的也越来越多，而且也有很多女生的大神，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守望先锋的职业联赛里面就有一名女的职业选手，对，表现还非常不错。 炉石也有一个女玩家也不错。 对，但因为炉石这个其实大家还是可能说，就是首先就是电竞还就是他可能稍微运气层次还是要高一点，就是爆出现女玩家的话，可能大家还并没有那么就是你能理解吗？惊讶，对。但是当守望先锋这种需要高强度的反应、高强度的这种操作的这种游戏出现这种能跟上这种男性选手的这种女选手的时候，大家发现哦，其实女选手也可以，只不过之前可能玩的比较少。当慢慢这些女玩家玩的多的时候，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玩家在涌现出来。对的。 对，其实经纬说这个稍微勾起一些回忆，因为我突然想到那会儿那刀塔，我跟你说无独有偶啊，因为我玩 CS 那会儿，你看经纬刚才说那个第一次 CET 那个联赛才06年， 对， 其实我玩 CS 那会儿还是比06年要早很多，大概03年吧，02年、03年那会儿，那会儿真是你就。我那会儿到达什么一程度呢，就是你只能上线之后你说个战队干嘛无聊，两个人在线就开个杀二，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当时警砖那手枪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厉害。就警砖那手枪很厉害，基本我在那个 A 大道就回射杀二，那个就 A 大道那匪在上面埋包啊，匪拿 AK， 我拿警砖手枪在底下咚咚咚，基本两三枪就给匪就爆头，能那么远。哎，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这游戏无敌了。然后说到后来到这刀塔二，原班人马，我们这几个人后来玩这个啊，不是刀塔二就玩刀塔。然后那会儿呢就觉得哎这游戏挺有意思， 是 我们又弄一战队， 对， 弄一战队。然后天天那会儿你记得吗，那会儿有一个通讯的东西叫 UT Talk。 哦，对， 行了， 对， 那会儿叫 UT。 对， 那你还是比较早的玩家，就之后就大家慢慢就去用 YY 去了嘛。 对 对 对，那会儿叫 UT， 很厉害。那会儿 UT 哎跟现在 YY 差不多，有什么马甲啊， 对对， 但是它是一个竖的那种，有点像手机 QQ 那种平面那种。 明白。 然后呢我就建那个战队，我记得当时约战就是在 UT 上。 对， 比如说战队对方说啊跟你们约战，其实也不知道意义是什么，就是每天晚上打一场，大家也是线上。 对， 我们说行，那你来吧，然后就来了 UT 啊。大家 其实很多玩家的话喜欢电竞的游戏就是喜欢这种每局的一种新开始的一种对抗感。 对， 就是比如说像DOTA 英雄联盟这种 MOBA 类的游戏就是这样。它并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些网游它必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你要去练级，你要去比如说刷装备，比如说像 前期的资本积累 这种。对对对，那但是 DOTA 的话或者英雄联盟它很适合大家每次玩，哎，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哎，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玩家就是大家也在不断的转变嘛，大家都是多栖的。就比如说像你这样，就是之前玩 CS， 现在玩 DOTA， 甚至现在可能玩英雄联盟，在玩王者荣耀，都是这样的。而且你发现现在电竞的这种主流的这种项目，慢慢它的这个操作难度上慢慢都是在稍微下降一些的。 是，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造成的可以更多女性玩家。或者是一些新手玩家的一些加入，因为如果你刚开始的话，一个游戏门槛，比如像我们像星际这种过高，那你进来之后，你发现你还没怎么操作，你还没弄明白，你就已经死了。那其实你在这个游戏中获得的快乐 对 是非常低的。那对于很多现在，比如说像王者荣耀，它相对来说，它地图相对来说比较小，操作来说的话， 上手 比其他的对比较简单。那当然，它玩的高端以后，它也是需要 也有讲究， 对对对。它这种的话，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那你更多人参与进来之后，你才能衍生出更多的高手。对对对对，就是很多其实现在很多项目，包括像 DOTA 2也是，就是很多人其实比如说像慢慢上班了以后可能没有时间去玩这种高强度的游戏了，但你发现他会去看比赛，比如说每年的 TI 他有大量的这种玩家，比如说现在 DOTA 可能同时在线可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你发现在 TI 打的这个比赛的时候，你发现各个直播平台加起来可能有上千万的观众，就非常恐怖。 对， 这些玩家都是像我们当年一起玩的，所以就是 这个有点像体育。那我可能 其实这就是一个体育， 对，不怎么去打篮球了，因为可能平时上班又时间又紧，然后也没有那么那个体力去打。但是哎 ，NBA 的一些我喜欢的球队的比赛，我一定 那我肯定要看， 对 对, 对, 对，就像足球的世界杯一样。所以就是电竞，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去让大家从比如说去玩。发展新多的用户，然后去大家去关注赛事， 对， 对，而且但是就是其实大家说到电竞，我也愿意保持一个观点，可能这个对很多玩家来说，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如果你纯粹的去玩的话，其实你可能并不算是电竞的用户。但是你当只有比如说你大量的关注这个职业比赛，其实你才算电竞用户， 因为你产生了这个关。就是这个值吧，可以说你贡献了这个，因为你要光玩的话，你只算个游戏玩家， 对 对 吧？对，这块其实的话，一定要区分开。这个其实如果区分开的话，对于很多，比如说现在，对这个家长其实也是一个认知，就是，你不能说我天天在打一个电竞项目，就是我去参与电竞了。 嗯， 你可能有天赋可以去参加职业俱乐部的试训，那你有现在有很多的渠道。每个俱乐部你发现你在网上一搜它都有， 现在发展已经相当好， 对对 对, 对。但如果你发现你的确不适合的话，那你就像比如说我们当年，我喜欢打篮球，我天天打，但我发现我不适合体育，对，我可能就没法去做这个职业项目，那你还是可能比如说去发展别的，去更好的多，对， 是。那也是经纬啊，上半场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我觉得也是需要大家更多人来参与，包括参与我们这个电竞。其实电竞嘛，我觉得就是快乐玩，是吧？大家只要能感到高兴，就跟体育项目一样啊。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两句，进入中场的一个广告。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body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the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就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当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的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 随着我这首啊特别爱的这首歌，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这个经纬，我就是从咱们去年那个有一个撸啊撸那个在鸟巢有一曲总决赛， 对 啊，虽然双方队伍都不是国内的， 这个就扎心 了，对，扎心了啊！但是当时呢，有很多人给我传递消息啊，包括小易也昨天跟我说，说那个什么歌，说你去吧，这次据说好像很多人都不要票了，嘿，结果我到了之后发现人山人海，整个鸟巢坐满了，你知道吗？ 是， 当时我就感觉啊，我就。之前我跟经纬没上节目的时候，我跟他也聊，其实不瞒各位听众，当时我就感觉哇，这个电子竞技啊，它已经不是说咱们之前认识的那种，就是说好像你观看了好像玩游戏不务正业这种， 对， 它已经逐渐成了经纬说的一种，它是一种产业， 它是 一种观赏性的东西。 对， 对， 对，其实现在像去年就是咱就不说现在那个结果嘛，就是包括像现在所有的电竞的赛事，大家都知道经常在鸟巢还有像梅赛德斯飞驰馆这种去办，然后它已经达到了就是我们一个很高级别的， 绝对的， 包括它现在的比如说赛事的包装，包括直转播，包括像赞助商的活动级别， 对，包括它的资金，其实 传统的体育的项目去发展， 没错， 变得更加的正规， 没错， 更加有观赏性，更加的让玩家们能深进其中，能去享受，这个就是一个产业在完善的一个标志嘛，可以说是， 没错。行，那我们上半场还有20多秒呢，大家就等着我们进入广告吧。大家也是可以多回忆一下啊，自己当时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到底到达什么样的水准？欢迎弹幕跟我们互动。那我们就下半场再见，广告就一小会儿。 亲民接地气，好酒明冷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 间，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回来啊，那我们这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啊，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漫游嗨翻天。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经纬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经纬。那其实我们上半场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从电竞，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啊到了现在，比如俱乐部发展很好。哎，经纬，你说这个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你说这个？ 其实刚开始的话，电竞俱乐部的话，很多都是像比如说有些网吧老板的一腔热血，哦、对，是真的是这样。然后有些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富二代，然后甚至有些都是选手自己集资组建俱乐部、哦。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 LGD、对，比如说当年09自己从家里拿出了钱， 09是真是对这个 DOTA 真是用了心了， 是包括像那个当年比较厉害的在 DK 战队，也是一个传说中的我们的这个云南的煤老板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刚开始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是本着对这个游戏的热情爱好来去做这个。其实这个的话，的确能推动一些这个电竞的发展，但是真正的话，肯定还是 绝对长久不了这个东西， 商业化运作。那这个其实所以。为什么大家有时候说那个管王思聪叫校长，也是这个原因。当王思聪比如说强势进军的这个电竞行业以后， 对， 他其实把这种俱乐部的一些标准化的运作，包括像其实大量是资本化的运作给带进来， 他主要就是资本太厉害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俱乐部的话标准化运作其实之前都有，但是可能由于比如说甚至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些队员的这个下个月工资都不一定能拿到手的话，其实你对他的管控其实真的并不一定有多严格。 对，你钱都不发给人家，你还对人管， 这个也不能怨我们的一个队员。而且当时的确是你很多，当时国内的比赛也是这样，比如说任何一个小的赞助商都可以办个比赛，但他办完比赛以后呢，可能他感觉他没达到一定预期的效果以后，他可能连奖金都不发。 对，因为他们更多的可能是他们首先是一商业属性， 对， 他们可能做这个呢是为了这个比如说商品的推广啊， 是 还是说产品啊，他们是这类。 所以当现在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第一方厂商把自己的联赛整合起来之后，你发现所有都正规化了，包括像之前说的赞助也好啊，奖金也好，都得到了保障。当时有个特别逗的事情，就是 TIE、你也听说过，当时应该是当时冰蛙第一次举办 TIE 的时候，跟国内说、这个奖金有100万，我当时国内的队伍都不相信，只有一哄不相信去报名了。对对对，这个很多现在刀塔的很多老人都就是以开玩笑的 回款 的这个方式去聊，的确是这样，大家都感觉我 我平时一个比赛1000块钱都发不出来，还这个还要去国外，这个我是不是可能在国外被卖了？ 没错， 开个玩笑，开玩笑。但是的确是，自从那个比赛就是做的这么大以来，就是今年已经到了 TI 八，包括像今年马上还要打 S 八， 对，对， 所以像这样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这个保障是有的。你当有了保障以后，你的俱乐部、你的选手甚至你的赞助商才敢赞助。那比如说之前的话，大家也听说过有的赞助商说，好，我赞助你一个俱乐部，可能过两天你俱乐部没了， 消失了。 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这俱乐部都不知道在哪儿。 对，你的钱去哪儿投？所以当时年是一个叫野蛮生长的一个年代，就是需要人的诚信去做。那很多人其实你也知道， 当时就像天使创投项目一样。 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比如说现在每个俱乐部你知道的，咱们能耳熟能详的，像 DOTA 的刚开始老干爹、VG，包括像英雄联盟的 EDG， 对对对， 打斗意， 这都是很知名的。 他们现在这些俱乐部都已经很贵了， 对， 可以说是每年的他们的，比如说对于这个队员的工资成本都非常高，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像这种资本化的运作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 嗯， 同时的话，就刚才说了，他能保证了队员的工资，他也保证工作人员的工资。那现在我们当年，比如说我跟我父母说我是做电竞的，刚毕业的时候，我说那个打游戏啊，现在说做电竞的，他都知道。哦，我知道那个好像那个还上电视了， 挺有名 的， 对， 还挺有名的。所以就本身是这个东西的话，也是给就是这个整个一个大家一个人的一个信心，所以本身来参加这个一个咱们那个节目，也是希望能通过我像这种对电竞一个了解，能跟大家科普一下电竞。 是是是，这也是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嗯 啊，其实我之前采访过一个，是我想想啊，哎呀，我应该没有说错吧？是应该是咱们国家 WE 吧 ，WE 俱乐部的这个炉石的一个选手啊。之前我们俩聊天，上节目聊天，他就说啊，他说这个其实训练啊现在已经很成规模了，有专门的基地啊什么的，而且设施什么都很好，而且工资也不低。 是的 啊，经常有一些比赛啊拿出好，也没有什么比如每天很多人逼你，像大家所想的是不是每天就是强行让你在那儿练。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其实我个人感觉的话，可能也稍微有点坏处。为什么呢？就是当年的话所有的刀塔战队你必须要拿奖金， 对， 才能活， 要不然 你尽量对拿到那个，甚至是你难以理解的，比如说一个比赛1000块钱的冠军，800的亚军，500的季军，对，你要拿到这个奖金以后，你可以你们几个人能吃饭。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可能当年的这种就是大家的不说职业度吧，因为职业度你不仅包含一个人的求胜心， 没错， 然后包含的你的赛训，包括你的整个的一个战队的扶持，甚至是咱就比如说咱举个例子，现在很多这个俱乐部都有了队医，为什么？因为这个你知道大家的高强度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训练，你的手啊，包括像你的这个背啊， 其实 现在很多腰啊都有一些这个积累的问题，就是像足球一样，它也有随队的队医， 也会有一些运动损伤。 对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大家都在越来越专业，但是在这个求胜心上，真的我感觉当年的老一辈的求胜心，你是能很明确感受到的，他输了会哭。就很多比如说比赛你能看到就是 真的很用心， 对对对，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一个DOTA的选手叫龙弟弟，他有一次他打完比赛他在台上就哭了，就拿个亚军就哭了，就是可能现在你职业环境好了，就是包括待遇也提高了、对，但是有些选手啊，就是他可能求胜心的确感觉没那么强了，就是这个可能是需要这个，因为这帮选手其实还小，真的还小，很多就可能，就是已经不是说当年我们，就是即便是我们这样，我说我打职业， 需 要冠军，对，那可能这些方面的话，还需要一些俱乐部的一个更多的加强的一个培养，对他们更多的一个严控的，比如说可能是引导可能会好得 多。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现在很多职业选手的话年龄的确偏小，都是比如说20出头， 对对 对，所以他们一个正确的比如说在他们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上肯定要我们现在的俱乐部也好啊，或者一些他们的一些都能做一个正确的引导会好一些。对， 是，其实经纬说了哈，你看现在包括我刚才跟经纬说也是现在基地都不错了，我就特别早的时候啊去过一次这个，当时还是国内具体哪个俱乐部咱就不说了啊，我想那会儿得2000几年啊，反正是2000几年那会儿去过一次啊，当时他们说基地啊，我就去了， 应该是在网吧里吧， 没有，在一小区里， 差不多 对。然后呢，当时他说哎先往这边走，后来我一看这不是老小区吗，我说难道是先回这人家拿个东西啊，我以为是因为在我印象中基地怎么也得是个是吧，是个单独的那么着一个东西啊，感觉结果呢他这个一开那个房子的门 啊，当时我就意识到，我说这可能就是基地。 其实你当时那个一零几年的话，你那个基地已经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是吧？ 很多 DOTA 的基地就在网吧，就是网吧的、一个单独的一排，他们就在那训练，然后有时候的话还可以来一些仰慕者签个名啊，或者一起打一场，然后在旁边一个小区里面，可能两个人住一间这种房子，真是这样。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俱乐部的基地的话，都甚至有些独栋的楼，对，甚至是有些，但是也是还有些在小区，但是那种小区都是非常高档的小区，然后周边的设施待遇都非常不错。 对，我记得我当时去那个，反正里边也是充斥着各种泡面呀、啊，反正各种什么，就是各种感觉在咱们宅生活里边充斥的东西都有。 其实当年真的是，你要没有梦想，你是不会做电竞的。为什么？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稍微成绩差点，你没有下一顿饭吃。 对， 真是这样。就是很多知名的选手都是，我不是说那些你不知名的选手，你现在能数得过来的，像DOTA 这些。就是老一辈的玩家们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们听他们的一些纪录片里也听过，我跟你保证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对、因为我也跟他们经历过一些，就当然我就不点名了。我有次去那个他们一个俱乐部去看他们的时候，因为我去邀请他们参加一个我去办的一个比赛，他们当嘉宾，真的五个当时国内最顶级的人加起来就要了800块钱，然后当然我还给他们把打车费包了，还请他们吃了顿饭。 你经纬还算很厚道的 啊、没有，一个人200块钱你不敢想啊。这帮人那五个人现在可能邀请费加起来几十万应该是一场活动，应该是下不来的。 是，所以说这个千变万化啊，还是要在前期搞好关系。这个 倒没有，其实当时其实还是很能理解他们，因为他们的那种求胜心是还是很强的，即便是 活下去 环境下，对，不仅是活下去，而是对胜利的执着，他要赢，他要去练新的战术，他要怎么跟队友去，甚至是。都你感觉那都不是叫讨论，叫争吵。哎，你怎么这么打呀？我感觉我这么打没错， 对， 要赢。但是现在就是你发现有些咱们有些这个职业，可能你好像感受不到这种他想赢的感觉了。对， 就是他可能商业呀、啊，或者说平常个人属性更多了，他可能就是把比赛不是那么全力贯注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要俱乐部。其实咱们这个其实网上大家都知道，有些俱乐部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训练室。不让有抽烟行为，甚至不让吃槟榔，然后所有的每天的话他都有着非常强的一个规范性，比如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要做一些体能的训练，什么时候要打训练赛，甚至是你每次的外出都要额外的请假，而且要写明原因，甚至是每次外出只能一个小时。那就比如说他说我就去看一下我的父母，去剃个头啊，这种要非常详细。所以就我感觉在这种严厉的管控的俱乐部，首先他的成绩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没错没错。 对，另外的话就是他的选手的一些行为规范也能得到保证，这个是我感觉所有的国内的俱乐部需要去学习和效仿的。 对，这还是要一定要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嘛。 对， 然后说到这儿，说一个花边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当时啊，我记得跟一个俱乐部聊天，他们说当时去国外参加一比赛。那比赛那个最终说大奖是什么呀？是一辆法拉利。哎呀，当时那个战队说哇，说这个车，然后几个人就开始讨论上了。说这个车，你说咱回去怎么分啊？然后就说这个东西是咱们运回去吗，还是怎么着？后来想了一想，说不想那么多了。先把这比赛赢了吧。当然最后没赢啊。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觉得在很多项目上，就包括经纬刚才说，其实电竞一路以来，首先是大家的参与，包括资金的一个雄厚， 对， 奖金的多，所以促使了这个行业的发展。这其实像这个足球啊，有现在俱乐部啊，你要说巴萨转个梅西， 对 啊，我呀，那就基本天价了。 是，现在其实俱乐部的话，像这种厉害的选手的转会率也非常高，包括像英雄联盟、DOTA都是这样的。 他们这经济现在能做起来吗？就是现在这种转会经济，俱乐部之间。 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关键就是在这方面，其实 出名的人太少了。 不仅是这样，就是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做成体系化， 是是。 所以就是现在，比如说据我了解，这个腾讯之前一直在讨论，比如说他也做成工资帽。那种形式，但是现在很多职业战队，比如说他现在选手已经固定了，你怎么做？你不可能说把大家给区分开来。所以，而且现在很多职业选手的话，都在这个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就是第一方游戏厂商去大力的去推动 对 俱乐部的一个发展。我感觉，首先啊，其实咱们刚才你说到的，还是一定要有一个体系，像 NBA， 你有工资帽对吧？你不能超过这个，才有了一个人员的一个。比较好的分配啊，咱只能说比较好的分配。你看勇士这种就没怎么好，对吧？开玩笑，开玩笑，对，就是有人员的比较好的分配，也增加了就是一些就是这个球员的或者一些选手的一些他的身价。因为比如说，那大家都知道，那 五个最好位置的人放在一起看起来是最强的，那其他 梦之队嘛，这 对其他怎么玩呢，对吧？ 对 啊，你肯定也不能这样，所以而且也没有个绝对的最好，所以在这方面的话肯定我感觉是一个就是第一方厂商把这个工资帽的体系，就是现在已经比如说像 NBA 啊，包括像刚才说的五大足球联赛都已经有的这种成熟体系，如果能借鉴的比较好一些，我感觉是可以去做的，这个经济才能做起来，要不的经济永远是一个比较信息差比较 对对对，没错。 对， 其实我个人希望这个能最好能早些做起来，这对于这个电竞市场的一个完善啊，还是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们现在最后我再来看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有人说想问问经纬，说这个游戏啊，火的游戏每年都在换。他说那咱们这个电竞是，他说不像足球和篮球了。 嗯， 哎，他问的这个问题倒也是。 这个游戏，这个其实他这个问题，我感觉是，我说实话是腾讯最关心的。 是， 如果你在现在直播在看的话，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腾讯在每一款项目的新项目都加大力度去，包括像最新蓝洞，你知道国内的话传过很多的这个代理这个蓝洞的全球声，但是最后还是腾讯拿下了，就是因为电竞。它是一个走项目的一个产品， 没错。 它像足球篮球的确不一样，足球篮球的话你谁都可以办一个， 其实就是一足球，这十几年它不变， 是所以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其实为什么腾讯的话危机感比较强，也可以这么看。对，就这块就可能说到一些产业的东西，就是那其实在这个壁垒，就像这位哥们问的，他壁垒的确没有，你的俱乐部啊或者直播这种都没有一个最新的核心的电竞项目的壁垒墙，所以腾讯在这方面不仅是全一是，但你也看到了这个国内的自己的自主研发比较强，它就是世界范围的这种游戏厂商的收购也是加大力度去做。那其他的厂商有没有机会呢？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机会。 对， 但是其实有些游戏它的如果啊它到达一定年限的时候，你也并不一定说它。就是没法传承下去。就像刚才我说的，比如 DOTA 这个游戏已经火了十多年了，它从它的诞生到现在，不过英雄联盟也是，英雄联盟 七年了吧，六七年了， 六年， 六年 对，也六年了。你发现英雄联盟的每个版本，包括 DOTA， 它都会大改，非常非常勇敢的去改。为什么？就是他希望他的这个玩的玩家呢，在一个新的赛季或者一个新的一个版本，能体会到不同的快乐。我感觉这个虽然刚开始改的时候，大家会有怨气朝天， 因为不接受嘛，觉得太大了。 但是在这种长久发展，我个人感觉是有好处的，让大家能保持长期的新鲜感。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玩家他不玩了，他转成这个赛事观众了，对的，他是喜欢看。我现在 经常像我们去鸟巢，看完之后还买东西，周边是好多产品，我觉得很好。 对。 这种人转化成这样非常好， 是是是，因为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他说的问题在，但是在这个环境慢慢去发展的话，就是而且就像这个哥们说的，你发现大家不玩这个，还是有新的游戏去玩，就是这个新的游戏的第一方厂商是谁，他可能对未来的俱乐部啊，还有中国电竞的走向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对的， 行，然后再看啊，咱们应该再问一个问题啊， 好， 找一个啊，有时候经纬哥。我想做电竞选手，请问怎么样才能打好电竞？需要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啊？就是条件成我理解他这问题，就是说想打好电竞需要有几个条件是吧？就作为一个电竞选手， 我记得我当年去做一场就是叫校园行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带着一个职业战队选手，下面有一个这个职业战队这个选手的粉丝，我带着选手走的时候，他那个大声的问那个选手说我怎么才能成为职业选手？ 这不就这问题吗？ 对，那个职业选手回答了一个。你自己单排在这个，我记得当时峡谷之巅，对，然后到达了什么水平以上的时候，你来俱乐部找我。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虽然很苛刻，但是的确，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职业选手的。如果你喜欢电竞，你可以，比如像我做的比如幕后工作也可以， 对 对 对。 但是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你研究研究，比如说比赛视频，然后但你自己通过单排发现，你打上去了， 对， 而且你感觉手感非常不错，你到时候现在所有的俱乐部你自己搜他们的官博，都有长期的招募青训的资讯。 现在 你去联系 非常不错， 对对对，你去联系他们，然后到线下，他们会有教练给你试训。你即便就是如果你到达基础水平以后，你去试训，那个教练都能让你水平提高一部分。 对 他对，然后如果你合适的话，你会进入他的青训体系，可能会从 LDL 联赛打起，然后再去打，比如说像我前还是以英雄联盟举例嘛，就去打比如说 LPL， 我期待你们这些年轻的这种有梦想的年轻人就加入这个电竞的行业，到时候一定不要忘了你的求胜心。 对，但是我也在这儿客观的在跟大家，不是说泼冷水啊，经纬给大家鼓励完之后，我不得不再说一说一个这个自己切实的感受啊，就是有时候啊咱们打游戏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说电竞选手是一个什么感觉呢？我给大家举例，就说篮球这例子吧。 嗯， 大家可能很多人啊，我称霸学校，称霸这个街区， 对， 啊，校联赛我称霸。 对， 你就是觉得我身高也有啊，我比如说像我那会儿也有高中同学1.9米啊，我就觉得哎呀，你打这个 CBA NBA 吧。但是其实咱们话说回来，咱就光拿单球举例啊，光拿篮球举例，我记得当时 CBA 是一特别不知名的一个吧，来学校。啊，是做回母校一个巡回啊， 是是是，那真的是非常 强，说这个说来切磋一下啊，说1v1斗牛一下， 对， 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很多时候啊， 嗯， 职业和咱们所认为这种民间的高手有差别， 差距非常大， 确实有差别。 对，包括像比如说你感觉你一个英雄打得非常不错， 哎， 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什么国服第一的，哎，然后你去了这个教练体系以后， 对， 他发现首先比如说任何一个位置你要擅长。至少很多英雄 你不能只会 主流英雄都要会， 啊， 然后新英雄你要发现你的有潜力能学，那你这各方面像刚才说的反应也好啊，游戏理解也好， 对， 什么团队配合也好，都很强，包括像什么一些很多什么国服第一的什么剑姬也好啊，什么炼金也好，都去过职业战队试训，但是最后为什么都当成职业选手？ 对， 就是因为就是各方面吧，可能他也感觉他不适合职业，但是大部分情况的话是你发现哎，我能打好这个，我真的不一定能把这些都打好。如果你发现，咱们就说实话，就最近的结束的一个 TI 也是， 嗯， 你任何一个队伍的一个选手成为一个短板，甚至不会那么一两个英雄，都成为你夺冠的 对。 最大的一个阻碍， 最大的一个阻碍， 嗯， 对。其实说到这样，真是这样。你比如说，大家说，咱就拿我说英雄联盟最后说啊，你比如说，我就爱打上单， 嗯， 啊，我就打这个，哎呀，无论什么英雄也好吧，反正你就有一手。 对。 但是有时候作为职业战队，他在比赛的时候不需要突出你个人，比如说需要你做出肉盾的一个条件，你说你打不好， 对的， 或者你老被人杠的，或者你在团队中肉不能做好，其实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不是很行。 是你发现你喜欢的选手绝对是个多面手， 哎， 他。有自己的传说中的这种拿出来的就要赢的英雄，他也每个版本的强势英雄他都打得不错， 哎， 这才能是你喜欢的选手，对不对？是的， 对，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说哈，这位朋友反正就跟经纬说的，你要觉得自己很强的，我们也是推荐，比如你在放假的时候啊，可以去报名一下， 对对对， 或者说这种青训试一下， 但一定跟家长一定要说清楚， 啊，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还是要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呢，我们也是觉得更多的，我是个人觉得啊，大家不要对自己太充满，就是说浓厚觉得自己有一种特别厉害的这种心，因为我觉得咱们平常玩游戏吧。玩家啊，只是玩家就其实挺好的，因为你要真进入到职业之后，天天玩，你不一定就快乐。 其实电竞的幕后行业很多也挺有意思的，包括现在的直播的，比如说导演呢，啊，你发现很多现在你知道，比如说像比如英雄联盟有 Open Day 啊， 嗯， 这种，对，他们都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些幕后的工作者去策划的一些活动类型， 没错， 让更多人喜欢这个我们的电竞，然后包括还有。俱乐部，比如说你真的很喜欢选手，你可以俱乐部的一些什么商务工作呀， 嗯， 运营工作呀，管理工作呀，甚至比如说新媒体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很多这种年轻的人才来加入到我们这个电竞的大家庭里。 没错， 嗯， 所以我和经纬两位电竞选手呢，就不去打游戏添乱了，对吧？ 对对对。 比如说你以后喜欢哪个选手，像我们之前做过的，哎，请他从这个俱乐部来我们这儿聊一聊啊，是吧？大家聊一聊，我跟他现场切磋一下啊。当然你们也看到我这种被血虐的状态，但是没关系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定要给 他 全方位发展， 切磋那个。这个连连看 我就应该挑一个他不擅长的啊 对对对，嗯， 啊，我经常挑这些职业选手很擅长的这个内容，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就像经纬说的，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我们之后做的节目也好，或者说游戏也好啊，就是给我们负责挖掘啊，电竞选手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一面，或者在其他方面啊， 对， 你们负责观赏，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今天呢，时间也是差不多，也是非常感谢经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再次谢谢经纬。经纬，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最后， 很高兴那个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聊聊电竞。 客气话就免了。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啊？ 就是希望大家能更加的、更好的认识电竞这个行业嘛。然后， 嗯， 也希望大家能把电竞和纯玩游戏给去。分开， 哎， 如果喜欢的话，其实有很多，您也可以毕业以后，就说从事电竞这样的一个行业。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个都已经把大门敞开了，任何一些俱乐部和你知道的电竞公司都一直在做一些招聘，感兴趣的大家去网上搜一搜，可能会有你适合的岗位。对， 是没错。那也是今天感谢经纬来做客，那也是感谢您呢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的漫游嗨翻天。 那我们就下周日不见不散了。那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啊，据说他们这次非常嗨啊，弄了这个乐队啊，好像啊很多啊。刚才大佐就跟我发了微信说了这些，好吧，那我的好歌喉就不展现了，等有机会吧。好，下一档节目就是挑战新歌声。那漫游嗨翻天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我和经纬就在这儿跟您说再见了，拜拜喽。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Strange world, hoping